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久了，听的音乐多了，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季节听什么样的歌，就像什么样的季节穿什么样的衣服一样有道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都会很怀念这种阿卡贝拉的演唱方式，演唱的一些 Christmas 音乐。天冷了就应该听这样的歌，来听 Take Six 组合所演唱的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There'll be much mistletoeing and hearts will be glowing when loved ones are near.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Wonderful, most wonderful, wonderful time. Time of the year.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周末嘛，我们就来点轻松的。那今天的古典流行呢，我们就来聊聊在当今阿卡贝拉有名的和音团体。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阿卡贝拉这个名称，就是把我们以前听到的一些歌曲呀、咏叹调啊，甚至是用人声表达的音乐范围更加扩大了，是用人的身体所创造出来的音乐，不依赖乐器的人声音乐，我们就叫做阿卡贝拉人声团体 Acapella Group。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在欧美一些有名的阿卡贝拉团，这其中呢排名不分先后。我们先来听到的就是 Take Six。 Ba-do-b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 介绍到了 Take Six 成立于1987年的老牌重唱团，他们由六名成员组成，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将灵魂福音歌曲混合 R&B 爵士 Pop 等特点，德国包括爵士演唱、灵魂福音团体、流行福音专辑等七座格莱美奖。而这里听到的歌呢，之所以信息量大，是因为很有意思的是，这是他们在2008年出的一张录音室专辑，而专辑的特点就是 Take Six 将爵士史上很有名的一些老牌爵士歌手的原音混合在他们的和音当中。比方说这一首，去掉原来大爵士乐队 Big Band 的大乐队的伴奏，完全用 Take Six 的人声来取代，是不是这也充分解释了 Acapella 内涵呢？而我们这里听到其中演唱的是老牌爵士歌手艾拉菲斯杰拉德的名曲 A Take It A Task It。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miss New Orleans and miss it each night and day?I know I'm not wrong, this feeling's getting stronger the longer I stay away. Miss the moss-covered vines, the tall sugar pines where mockingbirds used to sing. And I'd like to see the lady Mississippi hurrying into springThe moon light on the bayou, a Creole tune that fills the air. I dream about magnolias in bloom, and soon I'm wishing I was there.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miss New Orleans when that's where you left your heart?And there's one thing more, I miss the one I care for, more than I miss New Orleans. 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会在刚才那首歌中想到好久没有听到 Aaron Neville 的歌了，他的嗓音是如此的润滑。这一首其实也是他翻唱的爵士老歌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miss New Orleans。 而是要说 Take Six。他们的人声的和音暗暗蕴藏在 Aaron Novio 的声音下面，就像是流动的水，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丝毫让你感觉不到这种和音的负担。这其实也是显示他们的声音的融合度，还有他们的功力。 I dream about magnolias in bloom, and soon I'm wishing that I was there.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miss New Orleans when that's where you left your heart? And there's one thing more, I miss the one I care for.More than I miss New Orleans, more than I miss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呢，我们来听听阿卡贝拉的组合。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阿卡贝拉的核心团体排名不分先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赫赫有名的国王歌手。这首呢叫做《小鼓手》，是由美国古典音乐老师、音乐家 Catherine Connector Davis 在1941年创作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赫赫有名的 King Singers 他们来演唱的《国王歌手》。要说 King Singers 算不算世界上最有名的阿卡贝拉团呢？他们这个组合呢，其实同我们之前刚刚介绍过的 Take Six 一样，同样也是六个人。但是你听音质、个性，他们完全不同。Take Six 擅长的福音歌曲重低音是国王歌手不能达到的，但是国王歌手他们演唱的音乐的丰富，他们的英式风格却也是其他合唱团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们演唱的早期音乐，英式摇滚流行的经典，比如说 Beatles、 Queen 乐队，而他们的表演足迹也遍及全球，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喜爱与推崇。而我呢，总是觉得国王歌手的演唱非常清新，而且非常的学院派。来听这首 Penny Lane。 Penny Lane, there is a barber showing photographs of every head he's had the pleasure to know,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come and go stop and say hello. On the corner is a banker with a motor car. The little children laugh at him behind his back, and the banker never wears a Mac in the pouring rain. Very strange. Penny Lane is a fire. it is a portrait of the Queen. He likes to keep his fire engine clean. He's a clean machine. Penny Lane is in my ears and in my heart. Behind the shel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roundabout, a pretty nurse is selling poppies from a tray. And though she feels as if she's in a play, she is anyway. Penny Lane, the barber shaves another customer. We see the banker sitting waiting for a trim. And then the fireman rushes in from the pouring rain. Very strange. 是小象，这是 Beatles 的一首经典老歌。那这里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国王歌手阿卡贝拉组所翻唱的。听到这里，我真的忍不住拿来以前 Beatles 的原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我想的是，在 Beatles 原唱 Penny Lane 的中间有一段间奏， Beatles 用了巴哈的音乐作为倒影，就是倒着演奏。而现在 Beatles 又被国王歌手所翻唱，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循环往复，生生不息。Beatles， 时光好像倒流。 Penny Lane 是 Beatles 的一首老歌，中文译名就是便是小巷，而约翰列侬他们家附近就是有条街，就是叫做 Penny Lane， 是在乐队的故乡利物浦。据说这个地方现在总有旅游大巴经过，也总有游人在这里合影留念。音乐很清新，好像有一种青涩的味道，还有明媚的阳光，希望带给你一个轻松的午后。继续把话题回到阿卡佩拉国王歌手合唱团呢，说起它的诞生呢，要回溯到1965年，当时英国剑桥的国王学院有14个参与合唱团的学生，他们一起录制了一张不对外发行的流行歌曲专辑。由于演出很成功，进而引发了其中三位团员结合了另外三位同学，共组了一支名叫来自国王学院的六个合唱学生的六重唱，也就是国王歌手的前身了。本来团名呢想取作剑桥男孩，但后来呢为了表明团体人员的身份，于是打上了剑桥国王学院的旗号，使用了 King's Singers 国王歌手，这样听来比较有分量的名字。在1966年5月1号，第一任国王歌手们在伦敦伊丽莎白音乐厅首次举办了他们的音乐会，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阿卡佩拉团体就这样诞生了。一直在说他们演唱过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想给你带来一首圆舞曲风格的法国相送，这是一首非常迷人的作品。 Toute seule, tu souris déjà. Au premier temps de la valse, je suis seul, mais je t'aperçois.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是不是很有法国味道的一首歌呢？这是国王歌手翻唱法国歌手雅克布罗尔的有名作品《千人圆舞曲》。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上半时段，希望这种浪漫和轻松的氛围萦绕着你。广告过后，古爷和你一会儿见。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 100 000,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se à 3 temps, une vase à 4 temps, une vase à 20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beaucoup plus charmant qu'une vase à 3 temps, une vase à 20 ans, une vase à 100 ans. Une vase à 100 ans, une vase à 100 ans, à chaque carrefour, au Paris, qu'à l'amour, réfléchis au bâton,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Une vase à mi-temps, t'as patienté 20 ans pour que tu aies 20 ans et pour que j'aie 20 an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en fait selon un monde, en 63 printemps, te bâtir un roman.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on est deux qui est dans mes bras.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nous comptons tous les deux, une, deux et trois.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nous redonne déjà.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qui s'approche dans le temps, qui s'approche dans le temps, de s'enfléger des doutes, de s'enfléger de l'amour, quand c'est germant,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à chaque carrefour, dans chaque carrefour, j'ai toujours pas le temps, une valse à mi-temps.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de façon j'ai vendeur pour que tu aies 20 ans, et pour que j'ai 20 ans, déjà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après ça, dans un matin, tu sens sur la dame, t'as dit grand moment. Au troisièm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e sang, c'est beaucoup moins de sang,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se à 20 ans, une vase à 4 ans, une vase à 20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se à 20 ans, une vase à 20 ans, une vase à 100 ans. Une vase à 100 ans, une vase à 100 ans, à chaque cas de foudre, on parle qu'à l'amour, quand j'ai 20 ans, une vase à 1000 ans, une vase à 1000 ans, une vase à 1000 ans, de passer les 20 ans, pour que tu aies le temps, que j'ai maintenant une vase à 1000 ans, une vase à 1000 ans.Une vase à mille temps, après sur les envois, tout ça dans le temps de bâtir un roman.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预计大风在傍晚前后逐渐减小。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夜间最低气温-9度，体感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陈可辛最近动作频频，除了宣布将指导献礼2019国庆的中国女排，她还用 iPhone X 拍摄了一部春节元素的短片3分钟，已在优酷上线。作品讲述了一位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女列车乘务员，每年春节期间都载着旅客回家过年，自己和孩子在站台仅有短暂又可贵的3分钟团聚时刻。任天堂发表公告，正式宣布开始与小黄人制作公司照明娱乐合作，开发基于马里奥的动画电影。生活大爆炸里饰演谢耳朵的男星吉姆·帕森斯日前确认加盟惊悚犯罪题材影片《极端邪恶》，该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而帕森斯将在片中饰演邦迪案的首席检察官。《纸牌屋》第6季也是最后一季，正式宣布于1月31号复拍。本季由克莱尔·罗宾·怀特挑大梁，共13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看到很多人把阿卡佩拉称为天使的歌声，一般来说我们把孩子们的歌声童声称为天使的歌声，为什么把阿卡佩拉也称为天使的歌声呢？仔细想想有道理。首先，因为最早的阿卡佩拉形式产生于教堂，然后阿卡佩拉的演唱形式，它的音乐不是以情感取胜，仿佛脱离了情感，而是纯音乐的和音的玄妙，节奏的个性，人生开发的无限潜能与可能。而和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声部的多少，造成了每首作品可能带来的欣赏者的情感，而不是歌者的喜怒哀乐。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世界上有名的阿卡佩拉的合音组合，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Swingle Singers 斯文格尔。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歌手刚才演唱的时候并没有体现情感，而是欣赏者的情感。那刚才这首作品呢，感到快乐是因为速度和音的状态和后期人声嘈杂的音效造成的，当然另外一种是速度造成的快感，这是我们人类的通感。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Swingle Singers 演唱的一首改编自秘鲁的民歌，演唱的和音其中有一些秘鲁特色的乐器，像排箫等等，足以体现出斯文格尔高超的技艺，人声是乐器的运用。上期节目也介绍过，斯文格尔成立的时间呢，比国王歌手还要早4年。他们是在1962年由 Walt Swingle 来创办的这个合唱团。Walt Swingle 是美国人，他呢是去法国追随钢琴大师季雪金来学习钢琴的，然后呢却意外组建了这个阿卡贝拉的团体。他们一开始呢只是为一些著名的歌手来唱和音，像我们熟悉的法国歌手伊迪特皮亚夫，他们就曾给他配过和音，同时呢他们也帮过一些电影和声来配唱，只是后来这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减少。有一次这八位成员呢曾经将巴赫的12平均律钢琴曲集作为试唱练习，发现这些音乐具有摇摆乐的风格，于是录制了第一张专辑《爵士巴赫》，作为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可是没想到这张专辑后来被许多广播电台播出，好评如潮，此后他们又录制了大量的专辑，所以将人声的无限潜能开发，将人声作为乐器每一声部的来演唱，我觉得也是从斯文格尔开先河的。像前面提到的国王歌手，他们其实也是受到了斯文格尔的影响。 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 Swingle Single 这首作品的演唱可以就算是古典的人声化，人声化的古典，对于原作来说一点也没有将原作的风格破坏，反而在肢体和声声部更为清晰了。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唱的改编自巴赫 F 小调羽管键琴协奏曲的广版。 We all sing the new song. I sing you the new song. I would pay almost any price to get a good piece of advice, how to leave this parasite behind. You hear it once, you hear it twice, and like the snake in paradise, it gets you first and then it conquers all humankind. I can't get the melody out of my mind. I sing you, we all sing the new song. I sing you, the new song we all sing. I sing you, we all sing the new song. Well, I sing you, sing along. We can make some music, oh, sing this song together. Why? Because I'll always love you. So I'll be yours forever. Bye. You can never leave me. Go now. Yes, you're married, baby. Please. Have you met my mother? Somebody give me a gun or a knife. I can't get the melody out of my life. Every single one can sing. I sing you. 这首歌我不断的听到歌词就是 I sing you sing。这就是他们的歌名，也是 The Royal Group 他们的经典保留曲目。 The Royal Group 真实之声。如果说 Swingle Singers King Singers 都是老前辈，那么 The Royal Group 可以算是中生代了。他们在1984年创团，来自于瑞典，有五位成员组成。他五个人呢是在大学的时候突发奇想，于是就创立了这么一个人声团体。到现在虽然团员之间的人员有变化，但是 The Royal Group 已经有31年了。若说他们与老前辈像斯文格尔国王歌手之间的区别嘛，就是他们的声音更有变化，而他们结合的不同风格的音乐也更多元化。 In Acapulco， 阿卡贝拉在 Acapulco。 Acapulco 是墨西哥的南部港口城市，一听到这样的节奏，你是不是想和他们一起跳起舞来呢？ The Royal Group 颠覆了我刚才说到的 Acapella 演唱者脱离情感的状态，成为了落入凡间的天使。那这个五个人的声音状态都非常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唱，每个人都可以用声音表达情感，而你呢可以直接的感受到他们的演唱方式也更现代了，